河马仔鲁滨逊王力飞镖 Galen Chief 尤达沃利事务员辉哥魔术师。赛前预测赛事分析，逢星期二及星期五或星期六每星期两集，赛马 T 一 T。 好，翻嚟今日赛马 T T， 咁今日继续飞镖同河马仔为大家好啦。 喂，大家好啊！ 喂，咁大家都感受到个寒流气氛，我好少听见寒流啊，大家都系听见东北季候风嘅啫，但系未听见寒流袭港，我起初以为啲咩韩国明星嚟添。 系啊，寒风嚟嘅，韩国嗰啲啦，明星啦，不过真系哇，冻到即系冻到黐肺啊，即系粗俗少少，不过真系好冻啊！你睇下新闻有啲话会落雪添，咁样廿四号香港。 哦，咁咪唔係呢個白色聖誕啦，係真係1月24嘅，但係唔知係咪有人講話，哦，可能啲山頂地方好凍喎，或者其他地方好凍喎，咁啊當然啦，大家都知啦，要御寒啦，咁啊當然唔係就係食部隊鍋，食部隊鍋應該唔飽嘅。 部隊鍋就前啲食海鮮鍋好抵啲啦，我覺得。 系我话咧，食蒸汽锅都抵啲嘅，即系部队锅，即系呢啲算数，食一次之后， 食嗰啲午餐肉嗰啲真系唔系好抵咯，我自己觉得。 午餐肉加呢个茄汁豆嘅，加落一堆嘅坚持，你食完之后成面都系嗰啲暗疮眼嚟啫。 诶，仲要加多个咩韩国辛辣面底啊嘛，所以最记得 自己屋企煮，自己屋企煮都得啦。 系啊，呢啲同茶餐厅嗰啲配搭差唔多啦，其实。 系啊，小弟都食过一次噶，都要几廿蚊一个噶，咁其实甚为觉得唔系好抵食兼唔好食。 不过诶，呢啲天气热辣辣，总之热辣辣就 O K 噶啦。 唉，咁啊，热辣辣即系对马场就应该冻冰冰噶啦。你谂住，基本上就非常应风嘅。咁仲有一样嘢啦，大家都知礼拜日就差唔多最冻嗰日，礼拜日同礼拜一就最冻啦。而家大家都应该，我哋录音礼拜五都觉得都非常之寒冷啦。 系啊，咁啊，我谂马迷都关心过个赛果冷唔冷啫。如果即系开啲正路嘅，我谂赢住钱个心都应该都暖嘅。 啊，咁啊，着多件衫啦。不过嗱，大家都讲喂，讲啊，成日讲话有嘅机会落雪，但系有啲，但系讲真，大家记唔记得跑马有冇机会有落雪嘅跑马咧？ 哇，至于你话香港嗰啲，应该都难啲。咁外国有咧？ 咁啊，外国有啦。咁大家都未必可能会记得嘅。咁通常大家都知啦，而家因为点解啦？莫亚嚟香港啦，譬如好多苏少辉啊咁嚟香港，其实大家都知。咁即係佢哋即係揭冬啦，咁揭冬即係咩歐洲落雪啊，好大風雪啊，咁就原來唔代表冇馬跑喎。 哇，要何華姐介紹下喎呢樣嘢。 啊，咁我哋要講下啦，咁大家原來呢，原來喺一個2月27號啊，或者2月嘅第二個禮拜、第三個禮拜、第四個禮拜到啦，原來喺瑞士嘅聖莫里斯呢，即係叫聖莫里茨啦，我哋叫做，咁其實叫咩瑞士嘅東部啦，咁其實呢原來係一個叫賽馬節日㗎喎。 哇，跑雪地咁激。 系啊，咁原来呢，咁原来呢个地方呢有一条350公里嘅滑雪道嘅，咁当然啦，唔系讲滑雪啦，佢系讲跑马，但系点解呢？因为有个叫 Whitetap St. Morris 嘅呢嘅国际赛马赛事，喺1907年已经有啦，咁当时呢已经跑百几年，咁原来就喺呢个 St. Morris 嘅湖度呢，喺上面呢就结咗冰㗎嘛，咁结咗冰就马跑咯。 哇，咁嗰啲应该照计都系纯种马跑啦，系咪 啊，咁啊，纯种马跑啦。之余咧，咁原来仲有一样嘢叫 ski jockey 咁嘅，或者叫 ski joring 啦。咁但系啲咩嚟咧？咁啊，喺条2700米嘅赛道度咧，咁啊系咩咧？即系好似咧，你即系好似人哋咧去，譬如去西贡啊，出去海度滑水咁咧。 滑水即系话系咪只马喺前面即系跑，跟住有条绳拉住后边，俾你拉住嗰只咧？ 系啦，就好似人哋滑水，但系咧，你只滑水咧，其实就即系上面嗰个骑师就冇骑师嘅，个骑师就坐即系企喺度咧，就好似滑水咁样，就用条长绳啦，同埋有啲好似嘅叫即系叫好似人哋叫做咩咧，即系叫吊带咁咧，一啲松伸缩吊带去控制住只马，用好似个缰绳咁控制住只马，但后面好似有块帆布咁撑住佢哋嘅，咁咧所以咧就可以，其实都几过瘾嘅，即系当然喺啲大雪大定嘅时候咧，咁其实。騎師呢即係過嚟嘅佢哋叫 driver 㗎咁呢佢哋好似粒到呢好似成個嗰個矮盒咁㗎。 我啱啱上啲官網睇好似戴曬啲風鏡滑雪嗰啲風鏡㗎係咪 係呀戴埋呢個叫頭盔呀咁嘅咁防止呢個踩到人呀或者危險啦。咁其實都幾過癮嘅。咁當然除咗呢個之後呢其實三個禮拜都會跑㗎咁唔止呢個賽事喎跑嘅賽事都異常地多啊！咁仲有啲乜嘢？例如嗰啲賽事就有啲譬如跳欄啦、雪地跳欄，其實大家我諗都好少見啦。咁仲有平地賽馬之餘呢就仲有一樣嘢喎，大家可能好少見， 就係、是、咧，以前咧咪八幾年到澳門咧跑馬，唔係跑馬啊嘛，係跑馬車啊嘛。 哦，而家如果跑馬車嚟講，好似澳洲啊、英國啲好似仲有嘅，好似係咪？ 仲有咁，但係就已經好少啦。澳門更加冇添啦，即係改咗賽馬啊嘛。咁嗰啲叫 trotting race 啦。咁啊，其實都有嘅喺嗰幾日之中咧，跑譬如跑千七米嘅賽車啊，即係賽馬車啦，我哋叫做以前叫賽馬車啦。咁啊都有㗎。咁啊跳欄咧反而唔多，跳欄咧跳一場啫。 哇，咁啊一場都好夠皮啊！話都喺雪地，即係你見人哋滑雪跳都難啦，仲要只馬跳都幾犀利啊！即係如果可以現場睇下都幾過癮啊！ 喂，但跳欄唔係跳咩啫？跳2700米啫。 佢有幾多？有冇話幾多個難咁樣樣啊？ 哦，咁啊冇講，咁啊冇講啊，睇就冇睇到，因為佢冇得德文係好難睇 嘅。係啦，瑞士 嘅小弟唔識。 我見到個網嗰啲即係主網頁就係啲英文，再撳有啲 document 嗰啲都好似全部德文都唔識啊！真係。 系啦，咁佢啲栏咧又唔系好似平时睇嗰啲咩草栏咁，好似啲禾杆草啊，跟住嗰啲木板嘅，其实个栏就唔系好高嘅。 哦，唔高咁就应该容易啲应付啦，应该。 系啦，咁啊当然啦，咁最高最高奖金，咁当然梗系讲奖金嘅赛事就，咁啊原来喺最后一日嘅赛事，咁啊跑一场叫2000米，咁啊叫 Good Green 767嘅圣莫里斯嘅大赛啦，咁嗰场跑2000米即有少少似打比嘅平地赛事，通常就喺晏昼两点几跑喎，嗰场第四场，咁因为每日跑七场嘅啫，咁喺啲雪地度跑一场平地嘅神速马赛事啦，嗰场赛事奖金几搞笑喎，系嗱咁大家啲一水咯，我哋七港纸到啦。咁、其实嗰场赛事嘅奖金系111,111元， 哇咁零丁嘅， 系全部系六个一， 六个一成七，即七七七七七噶啦，咁样系嘛？ 系啊，差唔多接近90万港纸到啦，80-90万港纸都算多噶，不过平均其他嗰啲赛事系10,000-30,000元水浪到嘅。 哇，咁如果咁嘅赛事奖金应该都吸引到啲有少少名气啲骑师过去喎，应该照计。 系啦，原来睇翻旧年个纪录咧都几多噶，你唔好话，你起咗以为，呢啲赛事都系玩嘅啫，咁原来唔系好多人玩噶。咁啊，例如有好多咧嚟过香港嘅骑师咧，都会嚟骑噶，例如贾国能啦，以前嚟骑过噶，如果冇记错啊，好似贾国能嚟骑过啊，我只有讲冇记错啊。咁当然另外就好多啦，例如啲扎里龙啊。史宾沙都走去骑喎、 哦。史宾沙呢个骑师好多人都马迷都识噶啦，因为喺杜拜啲赛事成日都见到骑噶啦呢个骑师。 系，但系连雪地都会玩噶。 我谂佢真系中意赛马啦，只可以咁讲啦。 系二月通常二月冇走咗去噶嘛，咁你谂下简国能啊嗰啲都走去跑下噶，咁啊觉得唔少喎，咁同埋薛根嘅仔咧都有走去跑下嘅，咁啊虽然你话即系可能系咪全部都系叫做职业骑师就一定唔系，但至少系会吸引到一部分嘅。叫职业骑师去跑咯， 咁啊有钱揾嘅地方咁啊，总会吸引到人嘅。讲真， 咁但系咧就好彩嘅，即系佢哋咧至少唔会话走去咧，即系跑嗰啲咪马车啊，又唔会走去跑马车嘅，应该就或者真系做呢、這个即系嘅赛马滑雪嗰种啦，就少啲咯。 咁可能其实客串咗都唔知嘅，讲真，因为嗰啲即系究竟。边个跑啫？要睇清楚啲即系文件先知啊！咁啊，我谂会纯中马一定跑啦，马车嗰啲可能玩下唔知有冇啦。 嗱，不过睇翻就少嘅，因为我睇翻佢个官网咧，多数都系跑翻平地嘅。咁啊，因为佢嗰啲其他嗰啲咧，其实都有晒记录噶，即系话嗰日跑乜跑乜嗰啲，其实都有。不过咧话副榜上咧又奇怪啲喎，即系你话平地嚟讲咧，都系-61 kg 嘅，有时可以去到60几 kg 都唔少嘅。 哇，咁都差唔多，系咪130几磅咯？少 系啊，差唔多130几顶磅嗰类咯，即系去到61架可以去到。 咁之后再落埋雪，摆埋件衫度，咁都好重下咯，重磅下噶咯，应该。 系啊，所以唔系少嘢噶。咁啊，当然啦，你话呢、這个即系赛马节日要去嘅好贵啦，因为去瑞士。咁啊，但系你话即系有时网上咧都可以，有时有啲 program 去睇下嘅。咁啊，去买飞就睇个样好似即系当地啦，即系如果有啲人就中意去睇，不过都睇落去咧有 grandstand 啦。咁啊，每种嘅 grandstand 其实睇落去都接近40-80元嘅瑞郎，咁唔平噶。 都600-700元系咪？主要少少。 系啊。咁有啲 family ticket 嘅，咁但係啲 grandstand C 嗰度呢就可能譬如100元就帶兩個 adult 跟住帶三個仔女咁囉，即係咁當然呢啲就叫家庭飛囉。 即係啱啱講起雪地啲賽馬，嘩咁如果即係假如有個馬主喺嗰度買一隻馬返嚟，咁、那個賽之咪有難係雪地咁樣。 應該呢啲 PP 可能唔會有。 係喎，係嗰啲評分佢哋點樣計呢、這個真係值得去考究一下喎，真係。 系啊，所以都可以睇睇，到时睇下，即系呢啲咁评分，如果系即系要计，都其实几困难嘅，我觉得。 咁每年最差最差啲分，当到85分。 系啦、啊，即系如果呢啲咁嘅都计85分就冇得讲啦，咁都计，即系咁啊，应该唔计嘅。咁啊，所以嗱，今节咧就可以讲下呢个雪地赛嘛，趁天气冻啦。咁啊，当然啦，今次系跑 A 栏，咁但系 A 栏就跑11场，但系跑11场就唔代表冇泥地啊。通常 A 栏唔系成日有泥地噶嘛，飞镖。 好似今次有两场喎，系咪啊？ 系啊，好奇怪，两泥九草，我唔知点解啦。咁啊，当然啦，就有一场咧，大家都知啦，即系第十场，我哋都会讲啦。一级赛呢场啊，经典一里啊，咁啊，当然好多靓马啦。咁啊，睇翻就今日咧，就 A 跑到小跑泥地之下都有嘅。咁我哋都会讲一场嘅，其中一场。不过我哋就先讲第二场先。嗱，第二场四班千二喎，飞镖咁啊，呢场马睇落去都阿莫啊，即系执中华一号好耐，唔知点解啊。咁啊，但系你话有其他系咪冇马拣咧？又唔系去到，但系好多马今场马咧，其实头六只马都唔系头五只马啦，可以咁讲，都系落班嘅，二三四五六都系落班嚟跑，咁啊都几特别，咁同埋咧出现咗一堆几岩蚕嘅新马啦，可以讲，咁但系阿莫雷拉骑翻嚟，翡翠红色都略正确嘅，不过呢场马我谂都未必会爆得咁犀利啊，真系或者即系成世好运真系咁犀利，玩下赛，玩下何泽尧。 系啊，你睇埋上乜河马仔就话头五隻就落班啦。 但中华一号其实唔计嘅，因为中华一号其实上次都已经喺个即系都唔系中华一号都计。其实中华一号如果要计都系六隻嘅，其实老细。 咁差唔多六隻啦，但系有个最特别嘅个数字，你睇翻头一二三四五六头七隻咧，啱啱上一场全部都系双位数字啊，都几岩惨啊。 咁正常嘅，唔正常，仲是都唔落班啦。 系啊，所以呢场都。幾特別嘅，因為有啲馬喺三班可能冇乜表現，落到四班會變身咁啊！睇下今次有冇其中一隻可以變到身啦。 我覺得有一隻好靚嘅，神操擺明唔同咗嘅，不過我唔知係咪估到嗰隻啦。 如果你咁講，你係咪會講阿無私嗰隻咧？ 哎，我又唔係喎，無私嗰隻好咗少少，定又未去得好足。但我講嗰隻係勢不可擋。 哇！呢隻就黃浩南，會唔會係配合只幸運如意嘅學你話齋？ 因为呢只话虽然嗱，大家都知势不可挡，即系锐不可挡嗰堆人啦、啊，即系如果你咁计，即系郑裕田啦、啊。但系觉得用黄浩南减翻个纪录，其实略略好跑。咁啊，呢只马我其实 book 翻咗14只之中咧，一只摸逢局，一只佢咧变化程度咧，我嗰个势不可挡更加高嘅。咁当然摸逢局系靓咗啲噶啦，大家睇下毛佬点跑啦吓。但系我又唔知啊，即系佢马几分又减咗三分，又唔知系咪即刻来即食咁啊，真系好难估啊嘛，大佬。 咁就讲下今场第二场马呢个四班嘅田祖千二，我嘅心水选择啦。咁啊，第一选就唔系嗰啱啱同阿何马兴讲嗰六只，即系落班嗰几只噶啦。咁啊，拣翻只侧身少少嘅九号嘅成世好运啦。咁呢只马其实喺香港就试咗四个集啦。咁每课集你都见到佢个表现唔错，都喺前面翻嚟嘅。咁啊，最好嗰次咧，即系令我最印象深刻嗰次就系、是。同即包装宝马市嗰个货1000米田草集啦，咁两只马都弹得晒其他马噶啦，咁啊翻嚟就埋门就过咗只包装宝马啦，咁啊斗赢之余仲要即系末段嗰个势都几好啊，咁啊时间做58.3亦都系唔错噶，好轻松做呢个时间咧，睇到只马个状态已经摆咗喺度啦。咁点解我特别去即系讲呢只包装宝马咧？因为其实。成世好运同呢隻包装宝马去试呢，因为我自己即係不嬲都 book 码咗隻包装宝马系一隻唔错嘅马，咁喺试集个表现成世好运都即係个货集都可以同佢拍得住呢，咁睇到呢隻马其实質素都系应该唔错嘅。咁啊如果你讲去埋门试嗰幅曲集呢，咁好似拉屎冇晒力咁褪后，其实我觉得都系即係安常莫雷拉就撳住㗎嘛，自在轻舒脚头啊，咁啊其实撳住返嚟個勢冇咁好呢係正常合理嘅。咁但係你睇埋神課啦，呢隻馬呢雖然睇佢即係三歲仔，但係啲腳法就好純熟㗎啦，咁啊即係落腳就整齊有力呢，都唔似一隻咁側身嘅馬㗎。我諗都係即係外地做好晒呀，同埋嚟到香港㗎嘛，全部嘢 ready 做好晒先上陣嘅。咁今次唯一個疑問啦，就係、是、即係賽項啲馬莫雷拉唔騎㗎嘛，搵下何澤瑤。咁我自己睇呢方面就應該都係想為咗分咗幾蚊㗎啦。咁啊，因為丁算追呢度版你睇啊嘛，用阿何泽尧嚟赢，我觉得呢个骑练组合使话太过担心啊，咁所以觉得呢只马喺呢度其实对身 太強啦，咁佢自己本身個狀態擺咗喺度，我覺得呢啲馬咪分得香分嘅啫，咁啊仲有大把上升空間，所以初選都揀咗佢先噶嘛，第一選揀呢只九號嘅成勢好運嘅。 咁就第二選就揀呢個翡翠紅星啦，咁呢隻馬就係莫雷拉今場嘅揀騎，咁呢隻馬就今年跑咗第三個第二都幾失運下㗎，咁今次出動到阿雷神呢似乎都係想求交代㗎啦，咁上場就喺扎明落胯㗎嘛，跟前咗少少㗎嘛，就四五威咁全程三碟返到嚟都唔斷㗎嘛，再追上嚟跑個第二呢其實個姿態就算犀利㗎啦，咁如果你睇今場其實快馬唔算多，咁如果佢出閘即係出得好啲，咁殺到埋嚟二碟呢其實都幾好跑，去控制個步速應該今場至少都會有即係入到三甲㗎啦，咁呢場就講真即係穩打穩扎就係呢隻㗎啦，咁如果你話其他質身馬嚟講，即其他質身馬嚟講就係有機會好過佢啦，咁但係如果講舊馬嚟講，我覺得呢隻馬就幾排面㗎啦，咁睇下阿雷神可唔可以再幫啲即係處女馬開齋啦，咁呢隻翡翠紅色就應該都好幸贏㗎啦，咁所以我覺得今場就鬥志無疑㗎啦，咁所以今次第二選呢就揀埋呢隻12號嘅翡翠紅色嘅。三选就揀呢隻11号嘅拖板王啦，咁上场就呢隻马已经走晒光㗎啦，咁啊复课返嚟就见到连马师都好积极帮佢做功夫啦，咁即係积极做功夫之下，咁啊慢慢拍跳嗰啲返到嚟睇个磅位都冇乜跌过呢，仲要上升少少，其实一个好现象嚟㗎。咁呢隻马上一场其实兜出面冲呢都几时下，但係都有咁嘅表现呢，其实真係收货㗎啦。咁近两场见到呢隻马都开始输近呢，咁其实个表现睇到已经开始稳定㗎啦。咁潘顿唔放手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因素啦，咁睇佢咁重視呢隻馬，咁照計呢隻馬應該個狀態已經擺咗喺度，同埋質素都唔會話太差㗎。咁呢場嚟講贏就比較難少少，但你話十一個一隻位置就唔覺得太出奇㗎。咁呢啲馬就睇佢點發揮啦。咁呢啲馬我覺得應該有分喺手㗎嘛，都係拖腳嘅選擇嚟㗎啦。咁如果你話太熱就真係唔值，咁所以我覺得只係拖埋啦，咁啊所以第三選就揀埋呢隻十一號嘅拖板王嘅。最尾一選就揀呢隻一號嘅中華一號啦。咁其實前一仗跑谷草嗰場之前有個試習呢已經睇到呢隻馬係開始有啲進步㗎啦。咁啊所以嗰一場呢其實谷草跑第六呢已經係有啲嘢俾你睇㗎啦。咁上一場就覺得佢其實都係諗住即係出嚟跑下，咁啊減下分落班咧。其實呢啲賽事就唔使話點理㗎啦。咁今次一落到嚟四班啦，咁就即刻強背用啊莫亞咧。我睇呢個款都唔似話係玩㗎啦。咁呢啲馬咁啊十二檔預期佢都唔會話跟前嘅，都應該留少少㗎嘛。留住一段，咁大家知 A 蘭應該有得衝嘅，咁用呢啲硬正騎師散喺後勁，咁喺出面衝一段上嚟，其實對手唔強之下，咁可能如果入面有煞車，咁其實你兜出面衝一段，咁其實殺上嚟係唔出奇嘅。咁呢隻馬我覺得本身狀態其實擺咗喺度㗎啦，咁嗰啲試習其實睇到個表現多姿，隻馬開始適應到香港水道啊，其實開始有嘢睇㗎啦，咁啊只係睇個胃口，睇下落班啲對手係點嘅啫。咁今場睇到啲對手唔係太強呢，我覺得似乎減夠分呢今次係有變身條件，咁所以懶懶地呢咁啊博下呢隻打王牌上陣嘅一號中華一號啦。咁啊睇下呢隻馬可唔可以真係殺到上嚟啦最尾。咁我飛標重複下今場嘅心水選擇啦。第一選就揀呢個9號嘅成勢好運，二選揀12號嘅翡翠紅星，三選11號嘅拖板王，最尾一選就拖埋1號嘅中華一號嘅。 啊，中華一號睇下啦，莫亞都摸咗幾日㗎啦，呢隻都少見啊，莫亞攞得落到地都幾好咁樣摸法㗎。係 啊，都幾重視下，你見莫亞都好少即係咁重視一啲馬，仲要呢隻係即係上嗰幾場都唔係話特別好表現咁，所以呢啲都要留下神啦。 係啊，咁話達爺唔知點解，睇下今年啊，即係為求呢個畢業啊，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即係藉住呢個情況嚟食一食糊啦，咁啊重複返先 ,90-21 係飛鏢嘅心水之下。好，返嚟我哋一陣間講呢就講第四、第十場，唔好行開啦。 好，翻嚟第二節，繼續飛鏢同學霸啫。喂，講第四場，哦，四班千百位，今日又係有兩場泥地，兩場都千百位，不過五班同四班啊。 咁啊，呢場四班千百米泥地，我諗好多馬迷都會留意住啲大 number 一號安廠啊，二號壞分嗰啲。如果細 number 就留意一隻十二號超順暢，我諗好多人都會睇住，因為呢隻馬好多場二三三噶啦。咁今次又用翻偉大，咁啊睇下到時跑成點啦。 系啦，咁威世之宝退出之后就变 R1 嘅魅力好汉补出嚟，都几古怪嘅。 唉，呢只魅力好汉就好记得噶啦，就系、是、有次文嘉良马房成手出动啊嘛，佢都有喺嗰日跑嘅嘛，但系得佢一只唔得咁啊，有时即系配合晒都唔得，会唔会只马本身有啲问题啊？真系唔知啊。 系啦，咁我当然啦，就身痕啲嘅，即系呢场马即系偷落去，真系有啲马咧，好啲和谐气氛啊。黄龙大师啊，超群名区啊，夺目商人啊，呢堆又好似跑翻就七七八八，即系好似见到已经差唔多咯，赢到真系差唔多。潇洒劲同上面冇影啊，咁其实睇落去超顺畅，佢跑嚟跑去都赢出唔到头。几场马系充斥住一堆，除咗只二号，即系唔计只二号啊，系充斥住一堆好难出头嘅马。 哇，呢排马都好似成日都跑二三三啊，嗰啲乜鬼超顺畅啊，安创下两个第二啦，咁咪得系只华裔分赢过，仲有只黄龙大师赢过啦，但系加咗分之后都系三三四四咯。 系啦，所以呢场马系古怪噶，咁当然啦，就即系呢啲咁嘅赛事咧，通常就充斥住啲霸榄温床。当然你话喂佢赢晒都得嘅，即系话嗰堆嘢可能又系可能跑一二三二一三，但系睇落去又系咪咁顺摊？再加上嗰日真系天气好差嘛，大佬，即系有啲人即系生锈啊嘛只手，随时真系唔知噶，好即系会乱嚟，即系会乱噶嘛，大佬。 冻得滞手僵，唔识推啊嘛。 唉，唔知啦，你好难讲啊，越冻就越出事噶嘛。咁同埋有啲马。都真係幾未證明過，如果呢隻馬譬如真係馬有落大雨啊或者咩呢，咁有時啲鋤頭腳啲馬呢又唔係真係去到咁差，反而好似啲草地腳嗰啲呢跑嚟跑去啊，嗰啲可能未必咁好喎，尤其是食沙嗰時啊。 哦，食沙你都好同意，如果有大雨著大風啊咁啊，走內欄嗰啲係咁食泥頭，食完之後唔肯剪布啊嘛，出面啲全部衝曬上嚟嗰啲情景會唔會再次出現呢？ 咁啊，可能會有啊，咁不如我就講先啦，我就唔信㗎啦，即係點都要揀翻隻咯，我季初都有揀過一次，不過嗰次係失機啦，嗰次係冇辦法嘅，咁啊嗰次係諗住去搏佢，即係有冇機會爆冷啦，就爆唔出喎，嗰隻都係咩幸運方，今日講嘅就係九號啦，咁當然大家都嘩14都嚇死人咩，即係咁啊，當然啦，見到呢種情況點解會揀返呢隻馬呢？大家都知啊，杰佬唔舒服噶。大家知琴晚冇跑过啦，啲生菜啊嗰啲去咗边咧，唔见咗人啦，换咗吴家俊啦。原来啊，原来拖阿杰佬唔骑嗰啲都系得吴家俊骑。原来我而家发觉系咁啦，又有个即系 train 吓，可以搵下到啦。咁呢只马咧，讲咗一句，嗱呢只马大家都神神化化，之后都好癫嘅。咁啊，但系估唔到但求赢之志。咁啊，起初谂住短途都可能唔曳过，有短途速度嘅呢只马。你大家諗一諗，其實呢隻馬千二米係可以好快㗎，咁啊當然之前試過一次係咁，即係起波嗰次跑千二米，諗住殺東華蘭就發達啦，但係啊咁唔到弱住弱組，其實輸都唔遠㗎。嗰場跑第六輸三個人拎遠到，好早俾佢好分頂住㗎，咁啊入到彎先殺東華蘭。最後幾100-200米到啦，斷啦，咁啊講真嗰場就即係都可能證明得我千二米原來速啲，再上千四嗰場冇影，咁啊沿途都外即係有少外跌啦，咁啊跑落去轉完彎散曬啦，咁啊唔關事。再跑我上場試咗貨嚟就諗住好都冇嘢睇㗎啦，個閘包尾我話你又唔好理，我話上場雖然話你嗰場即係叫後面嗰段慢少少，但係你唔好話飛廠都喺嗰啲搭算無人都喺中決追上，即係中決嗰段。周世嚟呢隻幸運房喺後面呢走嚟即係支即係講得推下推下有啲推下有啲，其實雖然冇電子防寒衝咁勁，但係佢推下有啲推下有啲，呢隻馬略為流於軍足喎，咁證明個情況下可能呢隻馬呢就一來第一樣嘢，我估呢隻馬就真係有機會可能而家睇落去就唔似草地，第二樣嘢呢睇呢個樣可能即係再長啲就啱。咁上次馬點解有啲古嘅咁嘅古怪呢，尤其是呢啲馬第一樣嘢上年跑1650米嗰場，其實雖然我跑13個戰績好質，第一樣嘢嗰時係未得嘅，唞咗5個月嚟跑，但係當時如果大家又記得前面放得好快，而呢隻馬係立唔 住。呢只马中间突然间咧有一扎马咧喺前面顶，咁啊大爆发啊，安妮多啊嗰扎发发型咧，全部抢晒前，包括大合照都系前。结果五只马全部冇影嘅，喺嗰扎马全部散晒噶，系得只喜利高顶到第四啦。而干地人劲勇威龙嘢其实都缩喺第七八位噶。咁啊，其实当场咧就真系前面嗰堆唔醒啊。咁同埋幸运坊中间走甩过啊，曾经试过，咁但系唔得啦。咁啊，咁当然而家唔得啦，得就好多人惊啦吓。咁啊，其实嗰场嚟讲，证明呢只马应该离地唔曳，同埋呢只马你睇下神操啊，几离地嘅鬼锄头脚之余咧，呢只马跑湿地咧，落紧雨嘅泥地操练系精神过喺干地嘅，我觉得吓、啊，有少少佢湿地嗰时跳得好爽啊。咁只马仲要肥咗咧，冇乜瘦到咧，好现象嚟噶呢啲马。咁啊，都冇咩噶啦，即系除咗黑眼瞓留喺后嘅啫。如果唔系嘅，千万咪呢只马系有权有咁嘅速度，佢千二米都怼出嚟。其实只要呢只马立身怼出嚟，话几多喂，真系随时系地地只天长地久嚟噶。44分呢、這个仓咧有啲古，即系我哋觉得古怪就系、是、话，好间唔中有时有啲马咧，好似啲63啊、62啊或者40多分嗰啲马嚟出击啊。例如大家都知京城珍宝啊，嗰啲60几倍啊。咁啊，仲有之前旧年啊，我哋嗰阵时嗰只啊直路1000啊，大家谂唔起啊嗰只啊，我就记得。爆90几倍落到40多倍嗰只嘅啫，咁啊嗰只都跑咗出嚟嘅，都系啲60多分扎边嗰啲啊，佢又唔会落到低，但系扎边嗰60多、30分、63分啊，争2、3分嗰啲，其实呢只都差唔多咁 case。今场马又冇乜对，即系讲真，对手全部都系出唔到定点嘛，唔计即系和谐气氛啦。讲真，哇呢组马真系赢过呢程系只得一只和谐气氛噶咋，咁啊讲真，即系所以就。大家要睇下點稱啦，咁啊不如你話即係大家鬥碌色嘅啫，呢場馬如果尤其是落鬥大雨啊，落到九彩，咁啊尤其是仲要啲泥地喺後面成堆泥斑嘅，我啊唔搏啦，我寧願搏就喺外面走啊，橫掂千百米喺外面走，講真你走散咗就係你贏啦，邊只走先啊，邊只發達㗎啦，咁啊睇下到時真係睇下有冇機會俾佢偷下雞啦，咁啊講真，喂仲要病都出嚟跑嘛，即係講真，仲要病之前嗰日其實佢有操兩隻馬㗎，我哋大家留心啊，就係呢只。同埋即系赢到爆，咁如果你觉得赢到爆唔得嘅，咁系咪真系呢只好有机会咧？出嚟跑吓、啊，咁啊可以谂一谂啦。讲真唔理啦，理多啫，肯定99倍啦，搏一剂先啦。话足过呢叫做苏州过后系冇艇搭噶嘛，飞镖。 唔系啊，河马听嗰啲懒马近排都好准成噶，所以呢啲都系有机会醒翻只懒嘅飞镖都几过瘾嘅啫。 系啊，咁啊睇希望又系，希望系咁咧，纯粹系希望嘅啫。咁啊，当然第二样嘢，咁我都拣翻最后两只啦。一只优胜，咁一只千里马，佢两只湿泥都系好嘅。特别只优胜，大家要留心下，优胜系好明显识跑湿泥噶。呢只马系干泥，唔系好叻，但系佢湿泥超级劲。咁啊，嗰阵时系咩啊？喂，输俾嗰只，大家如果数啊，输咩啊？云尼拿千百米湿泥，讲真好劲啊，输个颈咁啊。咁啊，是达志都算啫，唔知点解啊，即系养咗只马咧，赢嚟赢去都赢一场嘅啫。咁啊，湿块特别好嘅，一有草地，一有泥地，一湿咧，呢只马捧得过啦。咁啊，所以拣埋只千真万确。旧年咧，其实今年都几开始即系踏入正轨啊。咁同埋佢跑泥地，即系嗰阵时跑近都系跑泥地啫。咁啊，如果你话呢只马而家去到都系51分嗰个座位咧。你呢只马系有权扫晒噶，不过十二档都几好跑啊，咁所以呢两只咧我都会拣翻算。咁啊，其实呢场马系乱噶，咁我又话一档又要食泥添入面，咁我不如搏下嗰扎啦。咁啊，又转唔到位出嚟，就真系食喺入面食沙啦。咁啊，拣翻976，咁啊河马即系心水就搏下，睇敲下烂做啦。好，咁啊交俾飞先。 咁啊，下一场就讲翻。 十场喎、 啊。系啦，呢、這个就各位马位都好留意啊，重头戏呢、這个。香港经典一里赛噶嘛，明星马就如云噶啦，咁啊河马仔点睇啊？ 冇啦，一二三四，诶又名叫千里嘅，又一二三四五，咁其实前面一字头都系好啲嘅，你后面嗰啲咩精气神啊、英明神驹、威尼加道都好似即系又系争啲嘅。 不过呢场就真系好睇，因为冇话一只。即係其中一隻好 stand out 出嚟係即係一定贏緊嘅，就都幾均勢下嘛。有啲即係首飾太陽又排個外檔啊，增加啲變數啊，幸運如意 fit 到漏，但係個路程根據啊，即係有啲隱憂咁，所以即係呢一場就均勢之下咧，即係唔跑我都唔知邊只贏咧，就都幾好睇啊！ 系啊，咁当然啦，本地骑师唔系冇机会、哦，虽然话咩即系骑三只马噶，都有梁家俊啊、劲精神啊、绿色禁区啊同神州小子啦。咁神州小子如果当即系差啲嘅话，其实我话觉得劲精神并唔系一只咁差嘅马嚟，我要想讲一声就 系、是。系啊，如果你话睇试集嘅，啱啱就赢咗霍谷集噶啦，已经。 系啊，都赢得几有板有眼噶，所以唔好睇少嘅，尤其是梁家俊今年个成绩系特别好啊！ 哇，直情眼镜啦，佢有时对啲大师傅不断斗落去，成日都赢嘅，真系即系呢位仁兄都系好有进步噶，今年 啊，果然有健下身啊，咁所以即系睇下点啊，咁啊交俾阿飞飞先。 咁啊呢场就啱啱讲过啦，一定系好睇㗎啦，咁啊即係就算马迷买唔买呢场，即係如果投注角度嚟讲呢，呢场就均势啊，即係你中都就犀利啦，一定就好分，因为始终好多隻马都会有飞㗎嘛，均势之下呢，咁啊啲赔率係实好㗎，咁但係即係如果就算呢场话难赌唔赌都冇所谓，睇都值回票价㗎啦，因为好多明星马跑呢场，咁呢一场就我自己就第一选又比较鍾意呢隻六号嘅明月千里啦，咁啊上场初出呢就已经赢千六米㗎啦，咁我都即係喺我记忆之中都好少一啲自扣马或者初出马第一场赢千六㗎，咁啊以前讲话即係啲前辈讲赢千四嗰啲好多都去马王级分子㗎，初出已经即係可以赢到嘅话，咁啊今次呢隻仲要赢千六米呢，咁我諗马嘅質素就唔使怀疑㗎啦，咁同埋睇上一场啦，咁沿途就布文就定住嗰四五位，咁都二跌唔係话悭晒呀，入直路㗎嘛，一搵到位出嚟一骑上嚟个势真係好劲，你睇到隻马个变速嚟好强㗎嘛，末段做22.15呢，咁呢啲马可以即係第一場就有咁嘅表現呢，咁啊啱啱都講啦，質素真係唔使懷疑㗎啦。咁我睇呢隻馬嚟講呢，未來可能跑長啲可能會更加合佢腳法㗎，咁但係現階段呢我覺得跑1600-1800都係仲係射前範圍嚟嘅。咁睇呢隻馬啦，咁啊神課跳三段，咁就稍去大步㗎，咁末段做23.4個時間都幾快，冇輕鬆咁樣做到呢，證明呢隻馬即係個狀態比上場就即係有過之無不及啦，同埋你睇到呢隻馬就埋門試嗰課田草集呢，其實個路程就比較短㗎啦，但係佢本身個都有啲速度跟喺前面㗎嘛，末段個餘勢仲要好勁㗎嘛，嗰終點呢仲要衝過上去㗎嘛，過曬其他馬㗎嘛，睇到呢隻馬個狀態就都去到八九成㗎啦。咁同埋呢一場就最好有隻同扣嘅飛來晚，就即係嗰飛來晚大家都知嗰個跑法點㗎啦，就即係跟前少少㗎嘛，幫呢隻馬開路呢㗎嘛，確保呢場馬個步速就唔會話太過慢，我就覺得呢隻馬排過好檔㗎嘛，再配返上次爺馬拍檔阿布文㗎嘛，拉屎你睇埋呢隻馬個神課啊，仲要出殺即係出阿大魔殺手鐧落個草地，即係跳返課咁先嚟跑呢場呢㗎嘛，誠意十足，咁就照計五六一對馬，我覺得呢隻先係主力㗎啦，咁啊誠意十足之下呢，咁啊就揀佢為揸膽嘅選擇啦，所以第一選就揀呢隻六號嘅明月千里嘅。次選呢咁就揀返呢隻二號奧斯卡啦，咁啊上一場就前快後快之下贏馬，咁啊姿態好驚人㗎，因為嗰場個步速都做頭一千都做到57.幾，咁佢都跟喺三四位返嚟唔斷呢，其實都好犀利下㗎。咁如果你話睇返佢今季初出嗰兩場，講真就真係有啲失望，以為呢隻馬即係比喺上季就冇乜進步，咁但係事實證明咗啦，其實只係列馬斯嘅部署嘅即係一個方法，即係等，因為呢隻馬大家都知應該今季個目標都係一系列嘅四歲大賽㗎啦，咁啊頭兩場即係我覺得如果睇返轉頭，其實嗰陣時佢唔可以話唔好狀態，但係如果我諗列馬斯嘅心意都係一心就等到即係一二月先將我狀態又推到最高峰啦，咁啊上一場就證明咗其實呢隻馬唔係話咁差嘅，即係唔係話今季停止咗進步，只係個狀態未嚟嘅啫。咁今次就莫雷拉揀騎啦，咁啱啱都講到啦，所以個狀態喺現階段我覺得應該都係恰到最好個 一段時間㗎啦。咁唯一疑問又係即係路前問題啦。咁呢隻馬就第一次跑千六，但係你睇返個血統上冇係就贏到二千四嘅，加埋啱啱講到上場就即係贏嗰場千四就前快後快之下，我覺得跑到二百應該對呢隻馬嚟講唔係話太大問題嘅。咁啱啱都講埋就莫雷拉揀騎呢隻啦，就唔騎只手足太陽呢，我覺得就可以俾即係更多信心呢隻馬嘅。排個九檔就對於莫雷拉講，即係如果安常莫雷拉就唔使話擔心㗎啦，出閘應該醒目㗎嘛，跟到前埋到二碟呢，呢場都好跑㗎啦。所以次選呢就揀埋呢隻二號嘅奧斯卡嘅。三選就揀隻十號嘅軍用戰神啦，咁啊呢隻軍用戰神上一場就即係我自己對13小發揮都係有啲保留㗎啦。咁睇返個巡邏演片㗎嘛，一開閘就慢慢啦，咁之後就入咗內欄，用返啲力殺返上去，咁啊前段就用咗啲力，咁加埋入直路，大家都知呢隻馬初出嗰場輸俾天少都係兜出去衝嘅，咁佢就喺入面就騎下騎下，咁就冇乜反應㗎嘛，最尾就跑過第八啦。咁我覺得上場個賽績就即係唔使太介懷㗎啦，抹咗就 OK 㗎啦，因為上場我覺得一定未發揮曬呢隻馬嘅真正水準嘅。咁呢隻馬埋門個泥閘呢又係即係掩掩養養，我都覺得只係即係輕鬆下腳頭，唔使話太在意嘅。因為你睇返佢落草地跳三段嗰課真係勁到無倫啦，佢即係本身嗰度寫拍跳，但你睇佢根本即係經典帝國完全埋唔到佢身嘅，佢末段即係跳三段末段最做到21.1%㗎嘛。即係好輕鬆之下做呢個時間呢，睇到個狀態比上場就更進一步㗎啦。咁啊仲有睇埋賽績啦，佢初出嗰場22倍就爆冷唔成功啦，咁但係輸俾嗰隻天少呢，天少贏完嗰場之後再出再贏嘅，咁證明嗰場賽績都係好硬正嘅。咁呢啲賽績咁硬正，加埋即係上場個發揮有啲疑問呢，咁今次排個五檔就轉咗蘇少輝啦，蘇少輝呢個騎師大家都唔使懷疑㗎啦，一定係騎得之人啦。咁今次加強配搭㗎嘛， A 蘭我諗去到末段場次都係出面衝好㗎啦，咁呢隻馬個跑法加埋所有嘢都比上場個條件好咁多呢，我覺得今場應該可以現返真身㗎啦。咁啊所以今次第三選呢都要揀埋呢隻十號嘅軍用戰神嘅。咁啊最尾一選就揀隻三號嘅幸運原意啦。咁唔知係咪上一場即係騎師或者練馬師方面都對呢隻幸運原意嗰場係有啲即係疑問，所以就一出閘呢就唔似一如以往咁樣擠前面就稍微留後少少咁樣跑。咁啊但係你睇到佢末段就個衝勢都好勁啊，不過可惜就姗姗來遲啊，追唔到啲慳曬位受息太陽㗎嘛，同埋隻萬事勇啦，咁啊跑到第三，咁我覺得即係對住呢啲馬跑第三呢就唔失禮嘅，因為你睇埋隻萬事勇啊跑第二嗰隻，再出就贏埋個華商會挑戰杯㗎嘛，證明嗰場個水準係好犀利嘅。同埋我冇記錯就嗰日都係比較利放前嗰啲即係跟前嗰啲馬㗎，咁佢以即係第一次初跑先四留後咁樣蝕曬位追上嚟咁嘅追勢呢，我覺得根本你唔好計名次啊，其實我覺得嗰一場最好表現就係呢隻馬嘅。咁啊賽績勁啦，表現又犀利，咁你睇埋佢埋滿個泥閘又係 fit 到加零一嘅，我覺得呢隻馬就所有嘢都做曬㗎啦。咁唯一個疑問呢就係嗰、那個路程問題㗎。咁呢隻馬我估千六應該頂到盡係都即係最問水㗎啦。你話要再上之後經典杯呀、打俾嗰啲我就覺得問少咗嘛。呢一次我都再即係信多一次啦。咁我覺得呢隻馬如果想贏呢，咁照返以往跟前啦，即係守個二條位直路八段。咁如果佢穩陣嘅話留住衝上嚟呢，應該 pace 都穩陣嘅。咁啊即係如果你有時你搏佢想贏跟前其實唔到嘅，咁啊可能直路就散晒唔出奇。咁啊睇佢點跑啦，始終即係我覺得拍寶會識發揮㗎啦。咁啊 有時即係賭馬就，我覺得以馬行先，咁我覺得呢隻馬就我自己好鍾意嘅，好 fit， 咁啊唯一路程問題，我覺得佢勉強都仲到嘅，咁啊騎師配搭方面又好，咁啊馬好人好之下，咁啊睇佢到時點發揮啦，揀就一定揀咗先嘅，咁所以第四選就博下呢隻三號嘅幸運原意啦。咁我飛鏢重複下今場香港經典一里賽嘅心水選擇啦。第一選呢就揀6號嘅明月千里，次選呢就揀呢個2號嘅奧斯卡，三選揀10號嘅軍用戰神，四選呢就揀埋一隻3號嘅幸運如意嘅。 6、23係飛鏢嘅心水選擇，咁啊今日係一場好睇啊，咁啊當然係好睇嘅，即係睇下，即係不過應該都唔會懶啦，唔會即係點講，唔會係熱到一面到啲兩四三四倍嘅，因為係執唔曬一場。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講賽績㗎嘛，代代為王，我唔知有冇記錯，上次都有推介過呢隻馬外地賽，即係係好犀利㗎嘛，咁上場就輪輪進進入面捐啦，捐啦跑第六呢其實就都唔差嘅，咁但係而家跑即係加多200米就都會更加合腳化，但係究竟佢個目標係咪呢場呢，咁就要跑過先知啦，同埋有啲咩威利加道嗰啲，其實你睇海賽即葉森打比跑第四嘅，咁呢啲馬都係外地賽即唔錯，咁睇下初出個場啲，即初出就一定路段，睇下今次即跑成點啦。咁如果你話去到打比正氣咧，呢啲馬都唔可以唔留意噶。 系啊，咁所以呢场可以做第几传先啦，咁啊当然啦，就加阿摩都成手马㗎啦，咁所以大家都唔好忽视啊，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唔该晒飞镖啊，咁我哋呢介绍可以嚟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嚟睇啦，创买 TT 嘅 Facebook 专页，喂咁好啦，咁啊系咁先，拜拜。 好，拜拜。 大家好，我是薯仔，网台大典的薯仔，欢迎大家听 Ragazine， 一个有420,000嘅人收听的 Ragazine。哇，咁我咪会喺其他节目听到自己话声唔会太好。